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22，唐纪38。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下。上元二年春正月癸卯，史思明改元应天。张景超引兵攻杭州，拜李藏用将李强于石夷门。孙代峰自武康南出，将会景超攻杭州，温昭据险击败之。代峰脱身奔乌城，李可峰以常州降。丁未，田神公使特进杨惠元等将1500人袭击王选。辛亥夜，神公先遣特进范之心等将4000人自白沙济西区下属，邓景山将1000人自海陵济东区常州，神公与邢延恩将3000人均于瓜州，人子济江，斩将不计1000余阵于算山。神公以州载兵取金山，会大风，五州飘抵金山下，斩土起2州，陈起3州，神功不得渡，还军瓜州。而范之心等兵已至下属，斩击之不胜，帝因劝斩引兵逃入海，可言岁月。斩曰：若事不济，何用多杀人父子乎？死早晚等耳。遂更率众力战。将军贾引林射斩，众目而扑，遂斩之。刘因许义等皆死。引林华州人也。杨惠元等击破王选于淮南，选引兵东走，至常熟乃降。孙代峰亦李藏用降。张景超聚兵至7000余人，闻斩死，悉以兵守张法雷，使攻杭州。景超逃入海，法雷至杭州，李藏用击破之，余党皆平。平卢军大略10余日，安史之乱，乱兵不及江淮，至是其民始离荼毒矣。荆南节度使吕因奏，请以江南之谭、岳、宾、邵、永、道、连、黔中之福州皆立荆南，从之。2月，奴腊党项寇宝鸡，烧大散关，南侵凤州，杀刺史萧绎，大掠而西。凤翔节度使李鼎追击，破之。戊辰，新罗王金仪入朝，因请宿卫，或言洛中将士皆阉人，久戍思归，上下离心，击之可破也。陕州官军荣使于朝恩以为信然，屡言于上。上敕李光弼等进取东京，光弼奏称贼风尚锐，未可轻进。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勇而避，麾下皆藩汉境族，事功多不乏。郭子仪宽厚屈容之，每用兵临敌，以已急事。李光弼性严，亦裁之以法，无所假待。怀恩但光弼而心恶之， 乃复朝恩，言东都可取。由是中使相继，都光弼使出师，光弼不得已，使正臣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，与怀恩将兵会朝恩，及神策节度使魏伯玉攻洛阳，戊寅阵于邙山，光弼命依险而阵，怀恩阵于平原。光弼曰：“依险则可以进，可以退；若平原，战而不利，则进矣。思明不可忽也。”命移于险。怀恩复止之，使思明乘其阵未定，进兵搏之，官军大败，死者数千人，军资器械尽弃之。光弼怀恩，渡河走保文喜，朝恩伯玉奔还陕，抱玉意气河阳走，河阳怀州皆没于贼，朝廷闻之大惧，一兵屯陕。李逵与吕因同为相，不相悦。因在荆南以善政文，魁恐其复入相，奏言治军湖南非便，有因使人如荆湖求因过失，因上书送魁罪。魁谓贬魁元州长史，以河中节度使萧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史思明猜忍好杀，群下小不如意，动至足诛，人不自保。朝义其长子也，常从思明将兵，颇廉谨，爱士卒，将士多附之，无宠于思明。思明爱少子朝清，使守范阳，常欲杀朝义，立朝清为太子，左右颇谢其谋。思明既破李光弼，欲乘胜西入关，使朝义将兵为前锋，自北道袭陕城，思明自南道将大军继之。三月甲午，朝义兵至江子岭，魏伯玉逆击破之，朝义朔进兵皆为陕兵所败，思明退屯永宁，以朝义为妾，曰：“终不足成无事。”欲按军法斩朝义及诸将，戊戌命朝义筑三余城，欲筑军粮，期一日毕。朝义筑壁，魏逆，思明至，构怒之，令左右立马坚逆，思虚而毙。思明又曰：“四克陕州，终斩此贼。”朝义忧惧，不知所为。思明在路桥驿，令复新曹将军将兵宿卫，朝义宿于逆旅，其部将骆越、蔡文景睡朝义曰：“越等与亡，死无日矣。自古有废立，请召曹将军谋之。”朝义俯首不应。越等曰：“亡苟不许，越等今归李氏，亡亦不全矣。”朝义泣曰：“诸君善为之，勿惊圣人。”越等乃令许书记之子季常召曹将军，至则以其谋告之。曹将军指诸将进怨，恐祸及己， 不敢为。是夕，越等以朝役步兵300，披甲100，宿卫兵怪之，谓曹将军不敢动。越等引兵入至思明秦所，执思明如厕，问左右，未及对，已杀数人。左右指示之，思明闻有变，于原至旧中，自备马乘之。越欠人周子俊射之，中臂，坠马，遂擒之。思明问：“乱者为谁？”越曰：“奉怀王命。”思明曰：“我招来与师，疑其及此，然杀我太早，何不待我克长安？今事不成矣。”越等送思明与柳权义，求之，还报朝议曰：“事成矣。”朝议曰：“不经圣人乎？”越曰：“无。”时周至许书记将后军在福昌，越等使许继常往告之，至惊倒于地。朝议引军还，至书记来迎，越等劝朝议直至杀之，军至柳泉，越等恐众心未依，遂一杀思明，以沾裹其尸，妥妥复归洛阳。朝议即皇帝位，改元显圣，密使人至范阳，敕散骑常侍张通儒等杀朝清及朝清母辛氏，并不复及者数十人，其党自相攻击，战城中数月，死者数千人，范阳乃定。朝议以其将柳城李怀仙为范阳尹、燕京留守，使洛阳四面数百里，州县皆为丘墟，而朝议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，与思明等疑，朝议召之，多不至，略相羁迷而已，不能得其用。李光弼上表，故求自贬，至以开府一同三司、侍中，领河中节度使。数是常塞镇将朱荣与左武卫将军窦如宾等谋奉祀齐王真作乱，金吾将军行迹告之，下四月乙卯朔，废真为庶人，真州安置，其党皆伏诛。真叶之子也。丙辰，左散骑常侍张浩贬陈州司户，号常买真宅故也。几位以吏部侍郎裴尊庆为黄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乙亥，清密节度使尚恒破使朝议兵，斩首5000余级。丁丑，掩运节度使能元浩破使朝议兵。壬午，梓州刺史段子张反，子张骁勇，从上皇在蜀有功。东川节度使李焕奏替之，子张举兵袭焕于绵州。到过遂州，刺史国王惧仓皇修蜀郡里迎之，子张杀之。李焕战败，奔成都。子张自称梁王， 改元黄龙，以绵州为龙安府，置百官，又县建州。五月己丑，李光弼自河中入朝。初，李辅国与张厚同谋遣上皇于西内。是日端午，山人李唐献上，上方抱幼女，谓唐曰：“朕念之，请勿怪也。”对曰：“太上皇思见陛下，既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。”上泫然泣下，然谓张后，上不敢意息内。癸巳，党相寇宝鸡。初，史思明以其亳州刺史令狐章为华政辩节度使，将数千兵戍华台。章密因中使杨万定通表请降，喜屯杏园渡。思明疑之，遣其将薛吉围之，章与吉战，大破之，因随万定入朝。甲午，以章为华卫等六州节度使。戊戌，平卢节度使侯希义击使朝议范阳兵，破之。乙未，西川节度使崔光远与东川节度使李焕共攻绵州。庚子，拔之，斩段子章，复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，太尉兼侍中，都统河南、淮南东西、山南东、荆南、江南西、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，出镇临淮。六月甲寅，清密节度使能元浩拜使朝议将李元玉，江淮都统李环为失守之罪，归咎于浙西节度使侯令仪。丙子，令仪作除名，长留康州，假田神公开府仪同三司，徙徐州刺史，征李环、邓景山还京师。戊寅，党相寇好志。秋七月癸未朔，日有食之，即大兴皆陷。以侍少府监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。八月癸丑朔，假开府仪同三司李辅国兵部尚书，以为辅国副上，宰相朝臣皆送之。欲除巨传，太常赦阅。辅国骄纵日甚，求为宰相。上曰：“以卿之功，何官不可为？其如朝望未允和。”辅国乃讽仆业裴冕等使见计。上密谓萧华曰：“辅国求为宰相，若公卿表来，不得不与。”华出，问冕曰：“初无此事，吾必可断，宰相不可得。”华入言之，上大悦，辅国贤之。己巳，李光弼赴河南行营。辛巳，以殿中见李若忧为镇西、北庭、兴平、陈政等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使，镇绛州，赐名国珍。九月甲申，天成地平节，上于三殿至道场，以工人为佛菩萨， 武士为金刚神王，召大臣膜拜围绕。人吟至去尊号，但称皇帝，去年号，但称元年，以见子月为岁首，月皆以所见为数，因赦天下，停京兆、河南、太原、凤翔四京，及江陵、南都之号。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清望官及郎官、御史、刺史，另举一人自带，观其所举，以行殿罪。江淮大饥，人相识。冬十月，江淮都统崔元属李藏用为楚州刺史，会知度租庸使以流斩之乱，诸州用仓库物无准，奏请征验，使仓促募兵，物多散亡，征之不足，诸将往往卖产以偿之。藏用恐其及己，常与人言，颇有悔恨。其牙将高干携故怨，使人诣广陵告藏用反，先以兵袭之。藏用走，干追斩之。崔元遂不择藏用将吏以验之，将吏未，皆复成其状。独孙代峰坚言不反，元命引出斩之。或曰：子何不从众以求生？代峰曰：吾使从刘大夫奉诏书来赴朕，人谓吾反，李公起兵灭刘大夫，今又以李公为反，如此谁则非反者，拥有疾乎？吾宁就死，不能污人以非罪，遂斩之。见子月人武硕，上受朝贺，如征旦仪。或告鸿胪卿康谦与使朝议通，是连司农卿严庄俱下狱，京兆尹刘晏潜力防守庄家，上寻斥出庄引献，庄怨晏，因言晏与陈言，常到晋中语，今公怨上，丁亥贬晏通州刺史，庄南江尉，迁伏诛。戊子，御史中丞元载为户部侍郎，充勾当度支、铸钱、盐铁、兼江淮转运等使。在初为度支郎中，敏务善奏对，上爱其才，唯以江淮漕运。数月，遂带刘晏专掌财力。戊戌冬至，己亥，上朝上皇于西内。神策节度使魏伯玉攻使朝议，拔永宁、破渑池、福昌、长水等县。己酉，上朝献太清宫。庚戌，享太庙、元献庙。建丑月辛亥朔，四元丘、太一坛。平卢节度使侯希义与范阳相公连年，救援既绝，又为西所亲，乃西举其军二万余人袭李怀仙，破之，因引兵而南。宝应元年，见银月甲申，追尊敬德太子从为奉天皇帝， 非窦氏为恭应皇后，丁酉葬于麒陵。甲辰，吐蕃遣使请和，李光弼把许州、秦使朝议所属颍川太守李春、朝议将史参救之。丙午，战于城下，又破之。戊申，平卢节度使侯希义与青州北渡河，而会田神公、能元昊于兖州。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，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，乃按即举八年租调之为赋及不逃者，计其大数而征之，则豪利为县令而督之，不问赋之有无，资之高下，察民有素薄者，发图为之，及其所有而中分之，甚者拾取八九，谓之白著，有不服者，言行以威之，民有蓄谷食虎者，则重足以待命，或相聚山泽为群盗，州县不能治。建卯月辛亥朔，赦天下，复以京兆为上都，河南为东都，凤翔为西都，江陵为南都，太原为北都。奴腊寇成固。初，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，资处丰衍，善军之外，积米百万斛，奏请输50万斛于京师。司礼薨，管崇嗣代之，为政宽弛，信任左右，数月间耗散殆尽，为陈府米10000斛在。上闻之，以邓景山代之。景山至，则勾教所出入，将士辈多有隐没，皆惧。有皮将抵罪当死，诸将请之，不许。其弟请代兄死，亦不许。请入一马以赎死，乃许之。诸将怒曰：“我辈曾不及一马乎？”遂作乱。癸丑，杀景山，上以景山抚御师所以治乱，不复推究乱者，遣使未遇以安之。诸将请以都知兵马使、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，云京走张光成为代州刺史。绛州素无储蓄，民间饥不可复敛，将士粮次不充。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桢屡以状闻，朝廷未报，军中资怨。突将王元振将作乱，矫令于众曰：“来日修都统宅，各据本差，待命于门。”士卒皆怒，曰：“朔方见儿，岂修宅夫也？”乙丑，元振率其徒作乱，烧牙城门。国桢逃于狱，元振执之，置足食于前，曰：“食此而益其利，可乎？”国桢曰：“修宅则无之，军食则屡奏而未报，诸君所知也。”众欲退。元振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何必更问？都统不死，则我辈死矣。”遂拔刃杀之。镇西北庭行营兵 屯于邑城，一杀节度使厉元非礼，推皮将白孝德为节度使，朝廷因而受之。戊辰，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与史朝义将谢钦让战于深州城下，为贼所掳，淮西震骇，会侯希义、田神公、能元浩攻汴州，朝义召钦让兵救之。绛州诸军飘掠不已，朝廷忧其与太原乱军合纵连贼，非新晋诸将所能镇服。新魏以郭子仪为汾阳王，指朔方、河中、北庭、陆泽节度行营，兼兴平、定国等军副元帅，发京师绢40000匹、布50000端、米60000担以给将军。见陈月更吟，子仪将行，时尚不遇，群臣莫得进谏。子仪请曰：“老臣受命将死于外，不见陛下，目不明矣。”上召入卧内，谓曰：“河东之事，一以委清。”史朝义遣兵为李抱玉于泽州，子仪发定国军救之，乃去。上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来殿赴京师，殿乐在襄阳，其将士亦爱之，乃讽所部将吏，上表留之，行及邓州，复令还镇。京南节度使吕因、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及忠实往来者言，殿屈收众心，恐久难治。上乃割商金军房，别置观察使，令殿直领6州。会谢钦让为王仲升于深州数月，殿怨之，按兵不救，众生竟莫拜。行军司马裴荣谋夺殿位，密表殿绝将难治，请以兵袭取之，上以为然。癸巳，以殿为淮西、河南16州节度使，外事宠任，时欲图之。密敕以荣代殿为湘邓等州防御使。甲午，奴纳寇凉州，观察使李勉弃城走，以滨州刺史河西臧希让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丙申，党相寇奉天，李辅国以求宰相不得，愿萧华。庚午，以户部侍郎袁载为京兆尹，载意辅国故辞，辅国识其意，人吟以司农卿陶瑞为京兆尹，辅国言萧华专权，请罢其相，上不许，辅国故请不已，乃从之，仍引袁载代华。戊申，华罢为礼部尚书，以载同平章事，领杜之转运使如故。见四月庚戌朔，泽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义兵于城下。壬子，楚州刺史崔显表称有泥真如，恍惚登天，见上帝赐以宝玉13枚，云：“中国有灾，以此镇之。”群臣表贺。甲寅，上皇崩于神龙殿， 年78，乙卯，迁坐于太极殿。上以寝疾，发哀于内殿。群臣发哀于太极殿。藩官离面歌耳者400余人。秉臣命苗进卿设冢宰。上自仲春寝疾，闻上皇登峡哀慕，即转惧，乃命太子监国。甲子，至改元，复以建寅为正月，月数皆如其旧，赦天下。初，张后与李辅国相表里，专权用事，晚年更有戏。内舍生使三原成元镇党于辅国，赏及赌。后召太子谓曰：“李辅国九点进兵，至赤皆从之出，善逼迁圣皇，其罪甚大。所记者无与太子，今主上弥留。”辅国因与成元镇谋作乱，不可不诛。太子泣曰：“陛下极甚威，二人皆陛下勋旧之臣，一旦不告而诛之，必致震惊，恐不能堪也。”后曰：“然则太子孤归，吾更徐思之。”太子出，后召越王戏谓曰：“太子仁弱，不能诛贼臣，汝能之乎？”对曰：“能。”戏乃命内业者见段恒俊，选宦官有勇力者200余人，受甲于长生殿后。乙丑，后以上命召太子。元镇知其谋，密告辅国，伏兵于凌霄门以伺之。太子至，以难告。太子曰：“必无事事，主上急急召我，我岂可为死而不复乎？”元镇曰：“社稷事大，太子必不可入。”乃以兵送太子于飞龙柩，且以甲卒守之。是夜，辅国元镇勒兵三殿，收捕越王戏、段恒俊及之内侍省事朱光辉等100余人，系之，以太子之命迁后于别殿。时上在长生殿，使者逼后下殿，并左右数十人忧于后宫。宦官宫人皆惊骇逃散。丁卯，上崩。辅国等杀后并戏及兖王献。是日，辅国使引太子素服于九仙门与宰相相见，叙上皇宴驾，哭拜，使行监国之令。戊辰，发大行皇帝丧于两仪殿，宣仪诏。己巳，代宗即位。高力士欲涉还，至朗州，闻上皇崩，嚎痛，呕血而卒。贾诩以皇子奉节王阔为天下兵马元帅。李辅国事功亦横，名位上曰：“大家但居禁中，外事听老奴处分，上内不能平，以其方握禁兵，外尊礼之。”以害号辅国为上辅而不明， 事无大小皆咨之，群臣出入皆先议，辅国以晏然处之。以内飞龙旧副使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，指内侍省事朱光辉及内常侍但廷尧、山人李唐等二十余人，皆留黔中。初，李国桢治军言，朔方将士不乐，皆思郭子仪，故王元振因之作乱。子仪治军，元振自以为功。子仪曰：“汝临贼境，辄害主将。若贼成其信，无将州矣。吾为宰相，岂受一族之私也？”五月庚辰，收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，皆杀之。辛云经闻之，亦推案杀邓景山者数十人，诛之。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。壬午，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。党相寇潼关，化元。甲申，以平卢节度使侯希义为平卢、青淄等六州节度使。由是青州节度有平卢之号。已有喜奉节王阔为鲁王，追尊上母吴妃为皇太后。壬辰，贬礼部尚书萧华为峡州司马，原在西李辅国邑，以罪诬之也。敕前元大小钱皆一当一，民使安之。使朝议自为宋州数月，城中食尽，将陷，自使李岑不知所为。遂成果意开封刘昌曰：“仓中犹有蛆数千斤，请卸食之。不过二十日，李太尉必救我。常东南于最危，昌请守之。”李光弼至临淮，诸将以朝议兵上墙，请南保扬州。光弼曰：“朝廷以我以为安危，我复退缩，朝廷何望？且吾出其不意，贼安之吾之众寡。”遂径趋徐州，使掩运节度使田神公进击朝议，大破之。先是，田神公即刻刘展、刘连扬州未还。太子宾客尚衡与左羽林大将军殷仲卿相攻于掩运，闻光弼至，但其威名。神公俱还河南，衡、仲卿相继入朝。光弼在徐州，为军旅之事自觉之，自于众物，悉为判官张参。参立事精敏，驱楚如流，诸将白氏，光弼多令与参议之。诸将视参如光弼，由是军中肃然，冬夏已宁。先是，田神公以偏皮为节度使，留遣使判官刘卫等于幕府，神公皆平受其败。即见光弼与参抗礼，乃大惊，便拜卫等曰：“神公出于行伍，不知礼仪，诸君亦胡谓不言，成神功之过乎？”丁酉，赦天下，立皇子义昌王邈为郑王， 言为庆王，迥为韩王。来殿闻喜淮西，大惧，上言淮西无粮，请似收麦而行。又讽将吏刘己，上欲姑息无事。人言复以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夺李辅国权，密言于上，请稍加裁制。六月己未，解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，于如故，以元振代判元帅行军司马，仍迁辅国出居外地。于是道路相贺，辅国始惧，上表逊位，心有罢辅国兼中书令，进爵博禄王。辅国入谢，愤业而言曰：“老奴是郎君不了，请归地下是先帝。”上由未遇而遣之。壬戌，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。湘邓防御使裴荣屯古城，既得密敕，即率麾下2000人沿汉趋襄阳。己巳，镇于古水北，殿以兵逆之，问其所以来，对曰：“尚书不受朝命，故来。若受待，仅当士兵。”殿曰：“吾以蒙恩，复留镇此，何受待之有？”因取敕即告身示之。荣惊惑。殿与副使薛南阳纵兵夹击，大破之，追秦荣于深口，送京师，赐死。乙亥，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，充杜之转运盐铁铸钱等使。秋七月壬申，以郭子仪都知朔方、河东、北庭，陆仪、泽沁、陈正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。癸巳，剑南兵马使徐之道反，以兵守要害，据严武，武不得进。八月，贵州刺史邢济讨西原贼帅吴公曹等，平之。己未，徐之道为其将李忠厚所杀，剑南西平。乙丑，山南东道节度使来殿入朝谢罪，上优待之。己巳，郭子仪自河东入朝，时程元振用事，季子仪功高任重，硕赠之于上。子仪不自安，表请解副元帅、节度使，上未抚之。子仪遂留京师。台州贼帅元昭攻陷浙东诸州，改元保胜，民疲于复联者多归之。李光弼遣兵击昭于衢州，破之。乙亥，袭鲁王阔为雍王。九月庚辰，以来殿为兵部尚书，同平章事，知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乙未，加程元振骠骑大将军兼内侍见。左仆射裴冕为山陵使，亦是有与程元振相违者。丙申，贬冕施州刺史。 上遣中使刘清谈始于回纥，修旧号，且征兵讨使朝议。清谈至其庭，回纥登礼可汗以为朝议所诱，云：唐氏既有大丧，今中原无主，可汗宜速来共收其府库。可汗信之。清谈至敕书曰：先帝虽弃天下，今上继统，乃昔日广平王与叶护共收两京者也。回纥夜已起兵至三城，见州县皆为丘墟，有清唐之志，乃困辱清谈。清谈遣使言状，且曰：回纥举国十万众至矣，京师大骇。上遣殿中见要子昂往烙之于新州南。初，皮且却可汗为登礼求婚，肃宗以仆固怀恩女弃之，为登礼客敦。可汗请与怀恩相见，怀恩实在汾州，上令往见之。怀恩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负，可汗曰：遣使上表请柱国讨朝议。可汗欲自蒲关入，由沙苑出潼关东向。要子昂说之曰：关中朔遭兵荒，州县萧条，无以攻你，恐可汗失望。贼兵尽在洛阳，请自土门略行明怀卫而南，得其资财以充军装。可汗不从，又请自太行南下据河阴，恶贼咽喉，亦不从。又请自陕州大洋津渡河，时太原仓粟，与诸道俱进，乃从之。元昭显信州。冬十月，元昭显温州、明州，以雍王阔为天下兵马元帅。辛酉，辞行，以兼御史中丞要子昂、魏居为左右厢兵马使，以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，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，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，进讨使朝议。上欲以郭子仪为阔父，程元振、于朝恩等举之而止。加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，领诸军节度行营以复阔。尚在东宫，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，即四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，不欲显诛之。壬戌夜，盗入其地，且辅国之首即一臂而去。敕有司卜道，遣中使存问其家，未刻木首葬之，仍葬太傅。丙寅，上命仆固怀恩与母妻聚义行营。雍王阔至陕州，回纥可汗屯于河北，阔与辽属从数十骑往见之。可汗则阔不拜武，要子昂对以礼不当然。回纥将军车鼻曰：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，可汗于雍王叔父也，何德不拜吾？子昂曰：雍王 天子长子，今为元帅，安有中国楚军向外国可汗拜武乎？且两公在鬓，不应舞蹈。立正久之，车鼻遂引子昂、魏居、韦少华、李进各编一百，以扩年少未安世，遣归营。居少华一夕而死。戊辰，诸军发陕州，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沙为前锋，陕西节度使郭英义、神策官军荣使于朝恩为殿，自渑池入。陆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入。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。雍王留陕州。新卫怀恩等均于同轨。史朝义闻官军将至，谋于诸将。阿史那承庆曰：倘若独与汉兵来，宜西众与战；若与回纥俱来，其锋不可当，宜退守河阳以避之。朝议不从。人参官军至洛阳北郊，分兵取怀州，癸酉拔之。乙亥，官军阵于衡水，贼众数万，力诈自固。怀恩阵于西原以当之，遣萧纪及回纥并南山出诈东北，表里合击，大破之。朝议西其精兵十万救之，阵于昭觉寺，官军骤击之，杀伤甚重，而贼阵不动。于朝恩遣舍生五百人力战，贼虽多死者，阵亦如初。镇西节度使马林曰：是极矣。遂单骑奋击，夺贼两排，突入万众中，贼左右披靡，大军乘之而入，贼众大败。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，贼又败，人马相揉剑，填尚书谷，斩首六万级，俘虏二万人。朝议将轻骑数百东走，怀恩进克东京及河阳城，获其中书令许书记、王胄等，承制视之。怀恩留回纥可汗迎于河阳，使其子右厢兵马使畅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部骑万余乘胜逐朝议，至郑州，再战皆捷。朝议至汴州，其陈留节度使张献诚闭门拒之。朝议奔蒲州，献诚开门出降。回纥入东京，四行杀掠，死者万计，火累旬不灭。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、郑、汴、汝州皆为贼境，所过掳掠，三月乃已。壁屋荡尽，市民皆一止。回纥西至所掠宝货于河阳，留其将安克守之。十一月丁丑，陆部至京师。朝议自蒲州北渡河，怀恩进攻华州，拔之，追败朝议于魏州。朝议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将兵四万余人与朝议合，复来拒战，仆固畅击破之。 长驱至昌乐东，朝义率魏州兵来战，又败走。于是叶郡节度使薛嵩以相魏明行四州，降于陈政泽路节度使李抱玉，衡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申定义五州，降于河东节度使辛云京，嵩楚玉之子也。鲍玉等以禁军入其营，按其部武，嵩等皆受待。居无何，仆固怀恩皆令复位。由是鲍玉云京以怀恩有二心，各表言之，朝廷密为之备。怀恩亦上书自理，赏未免之。辛巳，至东京及河南北受委官者一切不问。己丑，以户部侍郎刘晏兼河南道水路转运都使。丁酉，以张忠志为承德军节度使，统衡赵申定义五州，赐姓李，名宝臣。初，辛云京引兵将出井陉，常山皮将王武俊说宝臣曰：“今河东兵精锐，出境远斗，不可敌也。且吾以寡当众，以屈御直，战则必离，守则必溃，攻其徒之。”宝臣乃撤守备，举五州来降。即复为节度使，以五郡之策为善，擢为先锋兵马使。五郡本契丹也，初名莫诺干。郭子仪以仆固怀恩有平和硕功，请以副元帅让之。己亥，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，加左仆射兼中书令、单于、镇北大都护、朔方节度使。使朝义走至贝州，与其大将薛忠义等两节度合，仆固畅追之至临清。朝义自衡水引兵三万还攻之，畅设伏击走之，回纥又至，官军亦振，遂逐之。大战于下伯东南，贼大败，击师拥流而下，朝义奔莫州。怀恩都知兵马使薛坚逊、兵马使郝廷玉与田神公、辛云京会于夏伯，尽为朝议于莫州。清资节度使侯希义继至。十二月庚申，初以太祖配天地。